一寸灰已经冲至一人身前，一记鬼斩劈出，此人连忙后跳躲避。一寸灰快步追上一个月光斩，这人这下反应就跟不上了。被月光斩挑起半空，月光斩后满月斩，对于每个鬼剑士来说都几乎是下意识的操作。乔一凡也没有例外，跟着的满月斩将这人斩起得更高。 跟着枪声连起，风叔烟幕这边提着格林机枪对天一通扫射，这哥们翻滚着半天不能落地。另一玩家还想来支援的，哪料到这边节奏这么快，等他到跟前，乔一凡的满月斩都用完，正好在等着他。简单的几个普通攻击就已经把他劈翻在地，杨戬一挥，刀阵放出。 风叔烟幕也已经进了刀阵范围，激光炮、加农炮、反坦克炮，枪炮师各种高爆发的技能在刀阵的加持下更显威武。乔一凡在旁技能冷却一好，又是数道斩击。可怜两个玩家从开始中了反坦克炮后，根本就没出手攻击过，甚至没有好好的走位过。 不是在空中翻滚，就是在地上吃泥，片刻后安静下来时，已经是两具尸体。陈夜辉收到留守二人的消息，立刻叫了一声，就带着加王朝的玩家先一步追回。其他各工会的玩家听到呼喊后也是一怔，没啥指挥的他们，这种时候基本就是人云亦云，连忙也都抽身往回赶。 结果再冲回屋前，却不见任何人的身影。人呢？陈夜辉给二人去这消息。哎，人呢？其他工会玩家则在纷纷问着陈夜辉。死了。那二人的回答倒是快，可是其他玩家的问题，陈夜辉一时间却答不上。大家分头找。陈夜辉望了一圈四下。 很是无奈地说着，此处破屋破墙，枯井土坑，真是相当的多，随便窝在哪个角落都不是随便一眼就可以看到的。靠，找什么呀？ 其他工会的玩家根本就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，很是茫然地骂着。 那两人刚才躲在了中间的屋子，趁我们去屋后，从正面冲了出来，杀掉了我两个兄弟。 现在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陈夜辉也挺不爽的，却也不得耐着性子给质疑的人解释一下。这一说，大家也都没脾气了，还能怎么样？找吧。所有人东南西北四散去找，却不知此时风叔烟幕和一寸灰又是返回破屋，跳窗逃走，又和他们玩了一次反方向。 空基城外的哈德村庄，包子入侵原本只是在脱身的过程中随便路过了一下。原因正如他所说，因为近。结果这样一块玩家罕至的地方，倒是给他提供了脱身之便。在这种没有其他玩家多余的目光，遍地都是视线死角的地方，包子入侵大胆地和追杀的玩家玩起了捉迷藏。 哈德村庄一口干涸的枯井里，包子入侵站直了身子，刚才可以露出一点视角看着地面。原本宁静的哈德村庄，因为包子入侵的闯入被扰乱了。 NPC 依然宁静地迈着他们系统的步伐，但追杀包子入侵而来的十数玩家纷乱的脚步声已在村庄里响起。 互相交流的话语声也时断时续地传入包子入侵耳中。包子入侵连忙蹲下了身。如果可以，此时他一定会把游戏的音效调到最大。不过很可惜，由于追求真实的距离感，荣耀中的音效是不存在音量的大小调节的。关乎音量的唯有角色与声源之间的距离。 除此之外，只有关闭和打开音效两种选择。 蹲在井下的包子入侵努力听着外面玩家说话的声音。 跑哪儿去了？不会太远，就在村里。这小子很狡猾啊，跑这样的地方，这要是在练级区，看他怎么躲得过。 脚步声有的远有的近，显然是在四下里搜寻起来。包子入侵听着声音，正盘算着要不要起身看上一眼，忽然眼前白光一亮，很快的一个角色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没等包子入侵说话呢，那角色已经惊讶地叫了一声： 你谁啊？安静！ 包子入侵连忙阻止这人说下去。 真是巧啊，这样的地方也能遇到人。 这人却是完全不知道状况，继续嘀咕着。包子入侵听着有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虽然不知是不是察觉了这边的声音，他躲得这样的地方，藏得虽严，但被发现却是无处可逃。所以包子入侵也是早有打算，一旦有脚步声临近，那不能冒险，立刻要逃出景区脱身。此时正准备这么做，突然又听得眼前那家伙更大声地叫了出来： 呀，包子入侵啊，你就是副本榜单上巨魔校队伍的那个包子入侵。不错，就是我，不过现在没时间接受你的采访，我正在躲避一场神秘的追杀，现在啊，我要冲出去了。 包子入侵说完这一句，突然一跃，已经跳出枯井，视角周围这么一扫，果然有人已经朝着枯井这边过来了。看到他一窜出来，立刻出声大喊： 在这边呢！ 包子入侵不做停留，落地就跑。 哎，等会儿！ 还在井下的那个声音叫了一声，连忙也是一跳，结果力量掌握不好，跳的却是不够高，角色两脚磕在井边上，眼看着整个人都要出来了，这么一磕却又给磕回去了。那些追杀而来的工会玩家哪知这人什么来头啊，连忙也是出声招呼： 这里还埋伏了一个。哎，糟糕，不会是陷阱吧？ 有人疑惑着，一下准备进去屋里面墙背后之类的玩家都连忙停住，唯恐里面藏有什么伏兵。追杀包子入侵的玩家远不如琉璃之地纠缠苏沐橙和乔一凡的多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倒是更加团结和谐一些。这是十数人，一共来自于两家工会，而且也不是霸气雄图和家王朝那样的死敌，倒是有商有量的。这么一阵的功夫，枯井里那哥们儿总算是使足了力道跳了出来。这角色身穿一身布甲，手里抓着一根魔杖，明显是个法师角色。跳出井后左右一张望，也没管这些追杀玩家，看到包子入侵逃出的方向就追了上去。众玩家一看这上来就跑，实在不像是什么埋伏，借据的心思大减，连忙张罗着追了上来。两家工会各有一个指挥，人手分配也是有板有眼，不是一团乱麻。包子入侵回头看看，追兵正赶得急，连忙左右观察有没有像刚才枯井那样绝妙的好地方。正找呢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 往左边跑！ 这一声犹如天籁，包子入侵都没去研究一下是谁喊的，二话不说就朝左边跑了。左边没有什么特别的掩护，就是村庄的一间普通茅草屋。包子入侵这一左转跑到了茅屋后面，算是暂离了追兵视野，于是他又连忙开始寻找哪里有一口精彩的枯井。 从那窗户跳进去！ 正这时，那个声音又响起。包子入侵寻找所谓的窗户，这才不小心发现了这个给他提示的人是谁，正是那位来自井底的兄弟。 哎，兄弟啊，够意思！ 包子入侵说了一句，就已经看到这间茅草屋上的敞着的草窗， 冲出去跳起，一个蹲身就已经钻了出去。井底兄弟也是快不赶来，也学包子入侵往里蹦，一次撞窗户掉回去，两次又撞窗户又掉回去，三次。包子入侵茫然了， 你在干嘛呀？跳进来。 井底兄弟说。 真看不出来。 包子入侵说。井底兄弟倒是清楚自己技术不够，操作做不到这么精准，在连跳三次失败后果断放弃，继续左跑。 哎，你去哪儿？ 包子入侵居然伸了脑袋出来，追望着他问道。 脑袋快回去，加好友说。 井底兄弟边跑边回头瞅了下后面道。包子入侵缩回脑袋，跟着收到系统提示，媚光申请添加你为好友。确定申请后，跟着就收到一条媚光发来的消息， 八秒后从门口出来。 包子入侵虽然茫然，却也不问为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数了八秒，从茅草屋的正门走了出来，正撞到媚光从门前经过。 这边。 媚光头前引路，包子入侵紧随其后。不大的哈德村庄里，两人绕来绕去，起初还能听到似乎在身边的脚步和说话声，但渐渐的声音都是消失不见，仿佛回到了那个只有 NPC 系统漫步的宁静村庄。 哎，甩掉了。 包子入侵贼头贼脑的东看看西看看， 安静。 搞清楚状况后，立刻改媚光提醒包子入侵的。包子入侵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人的意见都听得进去，立刻闭嘴不再出声。媚光此时正面对着包子入侵，视线却是落到包子入侵装备在手上的利爪，这是格斗家的爪类武器。 哎，你的武器不是成武啊？ 媚光突然有些疑惑地说着。 嗯，为什么不用？没有。怎么会没有？太贵了，老大不给买。 两人一问一答，但话里其实全不是一个意思。这个媚光自然就是那个傻瓜攻略的作者，32级的召唤师媚光，对于自己的判断有着偏执的自信。他将君莫笑他们几人定义为了成装豪华队，此时都看到包子入侵身上连带武器没有一件成装，犹自不肯否认自己判断错误。他这问题奇怪的逻辑也就包子入侵一点都没察觉，还在老老实实地回答着。 老大，君莫笑吗？哎，是啊。哎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 媚光说着，却还在纠结自己的判断为什么不准。 你怎么会没有成装呢？因为没钱。脚步声近了。 包子入侵忽然依稀听到了脚步声音。 从这边一路跑吧，一定可以在他们追上之前顺利跑回主城。 媚光朝前跑了出去。 我不回主城。那你要去哪儿？我准备一会儿和老大会合。你要回主城吗？那正好啊，可以把他们引走，我就没事了。 这媚光吐血呀，本该没事的人应该是他吧，他到现在也根本不知道这追杀与被追杀是怎么回事。会帮包子入侵一把，只因为这人是包子入侵，是副本榜单队伍的成员，是他研究过的对象，推演过装备的角色。说埋骨之地是豪华成装队，这个论调确实有些不靠谱，媚光自己不会不知道。他一方面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，一方面却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证实。相比起那些傻瓜攻略，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他花费了更多的时间，只可惜最后这个结论一直都不能完全说服自己。 他希望自己能坚信自己的判断，但这一次却始终是做不到。甚至在亲自从包子入侵这里得到证实，知道对方没有成武后，媚光还不肯放弃。偏执的人往往都会这样，他们坚信的并不是自己的观点，而是坚信自己始终是对的。包子入侵很自然的口气让媚光调虎离山，固然让他吐血，但吐完就算了，这事儿他不会去纠结。他转回视角望着包子入侵，突然惊喜叫道： 哎呀，你现在是31级了，换装备了吧？以前是用的28级成武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用过。怎么可能？哎，我说你怎么还不回城啊？他们越来越近了啊。他们又不是追杀我，我急什么？哎，那你跑什么呀？我，哎，你不跑那我可跑了啊。 包子入侵一看没人调虎离山，这里也不能久藏，连忙跳出准备继续跑。 哎，那边不行啊。 媚光一看包子入侵跑出的方向，不由自主地叫道。媚光和包子入侵当然是不存在任何交情的，只是发现包子入侵此时跑到了一个明显很快会被暴露的路线上，自动纠错功能启动，不由自主的就去招呼了。 那往哪跑啊？ 包子入侵立刻退了回来，都不问原因的，非常利落直接。 这边。 媚光无奈的继续领跑。 你们要去哪里会合？ 媚光问着，索性想把包子入侵送佛送到西。 不知道啊。 包子入侵干脆漂亮。媚光跑在平地上硬是好像踉跄了一下，看起来应该是不小心碰到了下蹲键，显然那一瞬间他连手指都错愕了。 不知道往哪跑啊？ 媚光说。 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在带路的？ 包子入侵说。 你说个地方我带你过去。哎，等等啊，我问问。 包子入侵连忙给君莫笑去了消息。 你现在在哪儿啊？ 叶修问着。 哈德村。 啊， 还在那边？摆脱了吗？ 还没呢。 对方有多少人？我打听一下啊。 打听一下？叶修茫然。 哎喂，那些家伙有多少人呢？ 包子入侵问前面领跑的媚光。 我怎么知道啊？又不是来追我的，十几个吧。 媚光说。 有十几个人。 包子入侵回复叶修。 你是怎么打听的呀？ 叶修对这个问题很费解。 嗨，我在井底遇到了一哥们儿，他告诉我的。 包子入侵回道。井底的哥们儿？叶修越来越茫然了，但想到包子入侵小白的脑回路，也就不去多问了。 来空之林这边吧。 叶修回道。荣耀中的地图并不全是连绵不绝的练级区，总有一些过度的平凡地带，如同空机城外的许多小村庄一样，这些地方最直接的用途就是任务场景。空之林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空机城外接近一线峡谷的一片小树林，没有玩家过来任务的时候，比那些小村庄